俄罗斯塔斯社、古巴拉美通讯社、中国新华社、日本共同通讯社、日本广播协会电台、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网站和德国反帝论坛网站在4月3号到7号期间报道了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就美国重又掀起对朝制裁施压骚动一事回答朝中社记者提问的内容。